演唱的《只有爱情知道》。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，我是梧桐，拜拜。 没有谁向我介绍将出生在谁的怀抱，没有谁预先知道站起来先学会跌倒，幸福像一个问号，越多的人越烦恼，其实我简单到无可救药，只要你能从心里微笑，告诉我天空洒了多少雪花，可是我却只看见微风轻飘，那些流言转载都不重要，只要你明白我对你的好，告诉我手机里的喧嚣欢笑换不了你沉默的冰心美好，别人都说在乎和美貌要越多越好，我和你只有爱情知道，知道站起来先学会跌倒，幸福像一个问号，越多的人越烦恼，其实我简单 品味1033慕名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， 服务员， 哎，来了， 点菜，点菜，这个。 您好，您所点的菜品已经够几位食用了，建议您等菜品不够时再添加。您好，请将剩余饭菜打包回家。 有一种节约叫光盘，有一种工艺叫光盘。当你就餐时听到这样的提示，请积极配合正在进行的光盘行动，让以俭养德成为我们的生活新时尚。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6月8日，星期四。保监会近日就关于整治机动车辆保险市场乱象的通知征求意见，并规定保险中介机构不得通过返还或赠送现金、预付卡等方式给予投保人保险合同约定以外的利益。受多国与卡塔尔断交等因素的影响，海外比特币的升值刷新历史新高，一比特币突破2600美元。昨日，国内一比特币报价也突破20000元，涨幅超过9%，最高触及20200元，再创新高。证监会昨日消息，一带一路建设四年来，沪深两市已有963家上市公司参与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建设。保监会近日下发征求意见稿，拟出重拳打击车险经营中的违法违规行为，包括虚拟费用、套取手续费、输送利益等不正当的竞争问题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，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。成为索尼克卡丁车，带你撒把野，你就是下一个车王。电话0316330559。 Racing is in our blood。 清风袭来，树叶摇曳的流光里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。时针游移，季月的夏天总与

你听着，所有爱情都有竞争者。我不妒忌你们快乐，虽然我人生因此有曲折。 在迷茫，我将要走向。有多久没见你？以为你在哪里？住在我心底，陪伴着我的呼吸。有多远的距离？

你的手。

天聊到这个话题，说一说什么职业最让你好奇，如果让你从事，那你愿意吗？这时候看到你是沙，我是风，说挺喜欢你们电台主持人的，很神秘，现在是通过网络能看到你们真人，以前呢就是通过广播听你们声音，设想你们的模样，比如你我要不是看到你照片，怎么都不会相信你这么年轻。谢谢你拐弯抹角的来夸我年轻哈，其实已经老大不小了都。 噔噔在噔啊噔，该发生的没发生。噔噔在噔啊噔，再完美也不完整。噔噔噔慢慢来，噔噔噔慢吞吞。在美梦中真快乐，也不兴奋。噔噔在噔啊噔，青春变成鱼尾纹。噔噔在噔啊噔，失去灵魂的标本。噔噔噔慢慢来。噔噔慢吞吞，只是等一点成分不能给我一个，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又一个人。爱我的请举手，爱我的请点点头，爱我的请举起左手，我爱的请举右手，爱我的说出口，爱我的请说出口，爱我就请说。 哭泣，这一幕多么熟悉，紧握着你的手，彼此都舍不得分离。每一次想开口，但不如保持安静，给我一分钟专心，好好欣赏你的美。幸福搭配悲伤，同时在我心交叉，挫折的眼泪不能测试爱的重量，付出的爱收不回，还欠你的我不能给，别把我心也带走去跟随。每一次和你分开，深深的悲

混乱的旋律。